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同样的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具体的方式呢，有以下的几种啊。那如果要是现在正在开车的各位啊，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方式，就是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要是现在各位方便的话啊，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因为通过手机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台节目了。那具体的方式啊，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那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啊，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盛况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所以欢迎各位通过以上的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欢迎大家通过这以上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啊，又是一场现场 live show。 没错，而且今天估计咱们北京的很多朋友应该感觉真的是太冷了，瑟瑟发抖。 对，确实。 那所以说呢，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绝对会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 他们这名字就特别的热。 这名字就特别热。 而且。 确实是特别的热。 是吧，就特别的热。而且呢，在这个音乐当中也可以找寻到属于那个他们自己特色的这种热浪哈。不如我们先放一首。放一首属于他们的音乐，先来感受一下这股热浪的感觉怎么样？ 没错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来到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呢，也是我们热浪乐队啊。 没错， 我们先通过一首热浪乐队的代表作来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支这个满满热气的乐队啊。 没错， 热浪乐队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热浪乐队，叫做《女演员》，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淡淡的目光。 上的微光，从淋漓微笑却不能投降。我啊啊啊，我啊啊啊，一直躲在这黑暗，一直活着，各自期待，拒绝了各种期待。 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热浪乐队，叫做女演员 啊。有没有感觉这第一首歌过后整个人的这个内心都火热了起来， 直接嗨起来了， 对，直接就嗨起来了。所以真的是非常适合在咱们今天北京的这天气啊，所以说今天到底是怎样的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呢？现在赶快请他们隆重登场。 哎，欢迎我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乐队热浪乐队，欢迎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们是热浪乐队。 欢迎， 此起彼伏的。那么我们 one by one， 然后先跟大家挨个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是主唱刚子。 欢迎， 欢迎， 欢迎，欢迎。 好，接下来， 鼓手范宇。 哎，大宇哈， 帅宇，帅宇， 帅宇， 帅宇。 哎，所以每个人就是帅刚、帅宇是吗？ 对。 OK， 好嘞，好记。下面都很帅。 贝斯手小易。 哇，小易， 欢迎帅易， 帅易，对。好，下一个。 吉他手东阳。 好， 欢迎帅阳。 帅东还是帅阳呢？ 帅东阳， 帅东阳， 帅东阳。对，开个玩笑了。欢迎，欢迎。 对，欢迎我们四位啊，也欢迎我们的热浪乐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热浪乐队的歌曲啊，让这个大家在北京的寒冷的秋夜当中感受一下来自于热浪乐队的热。 内心变得如火一般的啊。 哎，没错啊。那开始之前呢，还是先让我们的这个四位乐队成员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热浪乐队吧。 热浪乐队是1、2、3、4，4个帅哥， 然后帅哥， 北京的，我们是北京的新浪潮乐队，然后组建于2014年，然后4年的时间，然后做了第一张专辑到现在， 哇哦， 也是挺久的， 然后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磨合呀，还有换人呀，包括定音乐风格呀，不停的这个磨合才到了现在的这个状态和阵容。 哦，这是大概给我们介绍了一下，2014年成立，然后到现在已经是4年的时间了，然后磨合了4年，同时现在也变成了，应该是已经是磨合出来了自己的一个风格，是吗？属于我们乐队自己的风格。那不如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风格，因为刚刚我们听到已经听了一首歌了，而且还是我们最新专辑的这个主打歌曲，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样的一种很新颖的这种摇滚的风格，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种风格其实现在比较年轻人比较会喜欢，比较潮流，比较时髦的。然后我们着装啊和生活的方式也都是这种比较新潮，比较时髦的这种感觉。 例如 我们做每个人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很时尚的，有前瞻性的这种。 哇， 我是做广告设计的。 广告设计， 对，对于视觉上啊还有这个听觉上其实都会有比较好的把控。然后大宇鼓手是就是架子鼓老师，对，他会学习很多这个比较新潮的这种 知识， 知识，还有那些网络视频比较火的那些网红的鼓手，还会多学习那些东西去带给我们乐队当中。然后小艺是做市场公关一类的，其实对很多这个销售啊和这些业界的这个洞察都会比较好。然后吉他手洋洋是做策划文案这一类的，所以我们的文案也比较有着落。 哎，我觉得他们四个一来就觉得特别清新，就耳目一新的这种感觉。就不像是一般就是其他的可能摇滚乐过来可能就觉得真的很摇滚。然后他们一来感觉就是来拍写真的那种感觉，就很时尚，真的很时尚，很潮， 帅 啊，就很帅。对，好嘞。 那有没有想法改名叫帅浪乐队？ 心里是这么想的， 当然说有点太难听了。 所以当初在定这个热浪乐队名字的时候，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最开始的时候想的是摇滚乐的现场嘛，我们还是想以摇滚乐为基础， 就像热浪一样， 对，就像一股股热浪一样，在现场有那种 翻滚， 一股翻滚的那种感觉。无论是音乐还是到观众的这种反应，还有现场的状态，都想成一股热浪这种感觉。所以叫做热浪， 带着满满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确实啊，从刚刚的歌曲里边叫做女演员，这个我相信啊，刚刚听到我们这首歌曲的朋友们啊，这个可以感受到来自于热浪乐队，虽然大家现在不是在现场去听嘛，但是也可以感受到一股又一股的浪潮来临。 对，我估计听完那首歌脑海当中还在洗脑，就是 Losing Girl， 就里面好多反复在 Q 的这些。对， 对，那既然刚刚这个给大家放送了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我们这张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当时的创作背景啊，和他的就比如说 Lucy Girl 到底是谁。 那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吧。 OK， 这是我们带来的实体的专辑，叫做请接来电。其实就是我们乐队的英文名字。The Hotline。就是英文名字 The Hotline。 对，然后中英不一样，这也是一个疑点。 也算一个小彩蛋。 对，小彩蛋。对，然后女演员其实在这里边应该算是主打歌之一。也算是我们第一首对于内地的观众，就是说中文歌曲，主打中文歌曲的第一首。Losing Girl 在说的是女孩们吧。就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会扮演着很多的不同的角色，他始终是一个演员，始终是一个女角色。所以就希望他做人生当中的女主角吧。就这种感觉。 哇哦，很特别的一首歌。然后同时刚刚说到了一个疑点，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中文名叫热浪乐队，然后他的英文名叫什么？ The Hotline。 The Hotline， 为什么这两个不一样呢？ 当时 算是一个 bug 吗？ 其实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中英的这种差异也是我们理解的一种有意思的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接电话嘛，接电话是我们很平常很常见的一种举动。然后热浪又是一个热 line hotline。说着说着 就是 hot 的那个部分也有一些联系，但是呢好像更像是一个热线一样，希望你们的歌曲也可以被所有的听众打爆。是不是？ 对， 好，那我们在底下为各位打电话咯。 当然，在打电话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的热浪乐队的四位大帅哥啊。 嗯，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就可以选择到我们的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来给大家分享这张新专辑《请接来电》当中的其他歌曲。 哎，同样也是主打歌，主打歌之二啊，到底是哪首呢？哎， 对，这首歌曲叫做《京都怪》。 哎， 听名字就感觉很有新意，或者是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 好奇， 好像力也很特别。就刚刚那个关于那个女孩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觉得很奇特、很特别。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因为我之前有听嘛，确实不管是它的整个的呈现也好，还是它的力，还是它的一些想法也好，都很特别，很新潮，然后也非常的喜欢。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听着或者是看着，一起来欣赏一下。 OK，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下一首歌曲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热浪乐队，叫做《京都怪》，一起来听吧。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热浪乐队，叫做《京都怪》。 嗯 ，You say you love me, just 每首歌里边都有一个你会被洗脑的歌 词。对对对，我刚真的就已经在哼，跟着摇摆起来，跟着唱起来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跟网友应该也是这样啊。 没错啊。这首歌曲叫做《京都怪》，那还是 对《京都怪》。 对，先请我们的热浪乐队啊，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这个名字。我刚刚特别好奇。京都怪让我想到之前看过的很多日本的动漫里边的那些小怪兽。 对，京都就是帝都啊，就首都这种感觉。然后京都其实泛指了，然后怪呢就是每个城市里有很多的怪人怪事儿和怪物，然后我们统称把这个叫做 京都 怪。 那所以当时是在京都看到了很多的怪人和怪事吗？ 没有没有，一直想去但是其实也没去过。还有在很多影视作品啊，还有很多的这些故事里都看到过很多奇闻异事吧。然后就是我没有生活在首都嘛，我们就生活在北京，所以就参照了，就也是一种怪，也是一种京都。 这首歌的一个立意或他们的一个想法哈，但是我不知道大佐刚刚有没有听出来，就感觉他们的歌跟一般的摇滚不一样。一般的摇滚的话可能就偏那种暗黑系多一点啊，暗黑系多一点，但是他们的好像有点那种迷幻的色彩，就是甚至加了一些电子的元素， 或者迷幻电子的感觉会多一点。 对对对，电子的元素也穿插在其中。这是你们所谓的一个新的浪潮或者自己的一个风格吗？ 对，其实有点属于我们自己的热浪的这种新浪潮。又带浪。 对对对对， 又带浪潮， 又带浪啊。 对， 今天大佐咱们俩主持的时候也多点那个热和浪。对，我们也试一试啊，就不停地往里插那个热和浪。对， 可以， 好嘞。 哎，那刚刚这个刚子也说到啊，整个乐队组建是在2014年的时候，然后也是历经了4年发布了我们的最新的专辑，然后在这4年当中也是历经了这种人事的变换、风雨的变迁，最后才咱这四个哥几个才坐到这儿，给我们大家分享这么好听的音乐。那大家最开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是不是在网吧？ 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 刚听到， 不要， 就是刚 Q 到这个点的时候，你知道四个，就是四个大男孩就特别可爱， 突然 露出 了， 对，露出了那种男孩一般的羞涩的笑。 其实男人的快乐很简单嘛， 所以还是左哥懂男人们，对，所以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啊， 我们认识的时候已经有身份证了，所以不太愿意去， 就去腻了， 对，所以就去了另外一个场合。 对， 然后你们四个是当时怎么认识的？ 最开始2014年的时候是我跟吉他手，就是我们俩认识了得有到今年10年了。2008年我们俩就是高中就是同学，前后桌啊，属于那种他腿特长，然后那个 就踢凳子那个， 老能踢到我脚，就是属于这种关系， 都不是踢凳子，就直接踢脚了是吧？ 超长腿， 把我鞋踢掉那种上课。 好家伙， 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就坐在我错了，坐在你是没有调凳子吗？ 这一下 还是 其实他站着呢？其实他站着呢， 对，站着 其实都能站着。 开玩笑开玩笑，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同学之间的关系。当时 对，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跟他组建的这个乐队嘛，2014年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在2014年年底2015年的时候遇到了小易，贝斯手小易，也是这个是在某个吧认识的不是网吧，是一个摇滚酒吧里。然后他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他以前也是做乐队，然后我们就都是同时在分别做，然后那一次就 你们当时正好聊到一块儿了嘛，然后就发现 其实没有，其实真的我觉得挺巧，挺有缘的。就是当时我们第一次是我认出他来了，完了之后我说，哎，我说之前一块儿演过出，我见过你，我说你是那谁谁谁，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对 你记得吗？ 不要行， 然后结果 控制， 结果人家说是我是他，然后就真的会认出来了。之后就是当时觉得感觉挺奇怪的吧，只能这么说。完了之后过了一周吧，一周两还是两周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机会是同台演出。然后当时就是演出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就是互相换了这个联系方式，完了之后就觉得，哎，真的特别有缘。但是就感觉会有冥冥之中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他会联系我。 但是那次他真的就是我那时候还是刚刚上班，刚刚参加工作啊，然后坐公交车的路上的时候，然后他给我打的电话， 哇， 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有门儿，我说肯定有点什么事儿。啊，然后 当时我也比较委婉，我说你考虑考虑， 想去网吧吗？ 我说不用考虑，去。 我刚刚听一句，他说冥冥之中就感觉到互相会有之间的这种联系、啊， 真的会有，这就 真的会有 吗？当时那个感觉特别奇怪，就是我觉着他给我打电话肯定是这个事情，而且电话一响是他，我觉着我说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就是只是单纯的打一个电话， 哦，这是你们男人之间的第七感是不是？就是 第九十二感， 第九十二感。 反正之后就经常打电话了， 也是因为接到了来电，所以来到了热了。 哇，就是这 the hotline，原来最初的号码是你的 hotline。 我要在这儿画个正字，我要看今天刚 今天能 cue 多少次 ，cue 多少次自己热。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听众还有网友们，就是有那种广告商之类的，就特别适合找他们，就是真的很会。Q， 我发现。 那跟我们的鼓手老师呢？ 鼓手 老师，老师可能没来，鼓手来了。 鼓手老师听着显岁数太大了， 鼓手就好了。 鼓手老师 确实也是个老师。 帅宇， 其实就是这2-3个月的事儿。 其实我刚来也不是特熟跟他，没有没有，开玩笑。 就今天刚来是吧？ 对，刚来，然后就是跟你们还更熟一点。没有，我是之前有一个乐队，然后那个。正好那天就跟那个乐队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儿，然后这样一个朋友就跟我介绍说，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乐队，你有没有兴趣？我得算是一个冲动，我都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乐队，我就联系刚子，通过扫一扫，不是通过微信推荐吧， 还是打电话吧， 然后 通过那个热线， 对对对，联系上了，然后就到现在了。 不是你这么说合适吗？人家这是不是现在直播 啊？没事没事， 之前也是有朋友跟他介绍过我们，然后当时他不了解，然后当时可能就没有立刻做这个决定，也不向他推荐，因为我们一直在找鼓手，找了得有半年多，这是半年多， 差不多了，差不多得有 六七个月只有。 对，我身边也有朋友给我推荐过，那会儿我也有乐队，然后呢自己也有工作，等于就是想把时间均衡点儿。然后后来因为一个冲动吧，因为一个冲动，然后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吧。 对，其实这不应该算是冲动， 应该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 还是缘分。 对，真的还是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哈。而且通过不管是他们之间开玩笑也好，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我们通过他们之间的聊天，就能感觉到整个乐队的风格特别的轻松愉快，而同时满满活力。 对， 然后。在想到他们的之前的我们分享的那些歌曲，就觉得哇，好棒，很有魔力的这样的一个乐队。 没错， 而且我估计大家现在很想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来一波， 想联系一下刚子老师。 The hotline， 对， 联系我们那个微博吧，关注我们乐队的微博 啊，也可以。 叫做什么？就叫做 热浪乐队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热浪乐队啊，在微博当中多多的去搜索，同时在各大音乐平台当中去搜索热浪乐队，就可以更多的收听啊，更多的去听到他们的歌曲了。 哎，没错啊，我也相信啊，刚刚在收听完了我们这两首歌曲，一首叫做《女演员》，另外一首叫做《京都怪》，这两首歌曲之后，相信大家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肯定对热浪乐队的他们的风格呀以及这些歌曲们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反正是我是被强烈的吸粉了。 我还好奇那个热线到底是多少。 这会儿私下里说，万一刚子下节目电话被打爆了， 打爆了是不是？ 办证吗？ 开个玩笑啊，还是希望各位呢多多的关注我们，当然了，一定要锁定，一直持续收听到我们节目结束哦。那我们接下来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哈。 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我们热浪乐队最新的这张专辑《请接来电》。那么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声音。 说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这个周末的傍晚继续陪伴着各位哦。那具体的参与到节目的方式是怎样的，请听我来跟各位梳理一下啊。首先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电台，所以呢 FM98.2 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欢迎的就是各位呢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视频的办法呢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的方式，各位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挑战新歌声里面的全貌了。当然如果要是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还是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热浪乐队，欢迎 欢迎， 再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们是 热浪乐队。 对，意思是我们的刚子帅鱼帅艺帅羊。 真的是不一样，就很养眼。 对 对。 作为直播间里边唯二的女性之一啊。 对。 说 的对。大家可能又要好奇了。有一位神秘人就不告诉你。 对，刚刚啊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呢也是给大家奉送了两首歌曲啊，都是来自于热浪乐队的最新专辑请接来电啊。这第一首呢是女演员，第二首是京都怪。那么接下来还是一首这个名字比较我突然发现一会儿有一个问题要问问热浪乐队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无人剧啊。它又是一首怎么样的歌曲呢？一起来听一下吧。 一起来听。 像一阵躲避，卸下力气，戏还在继续。他在追寻，随着风衣，他想这场战役，爱无法躲避，独自退去，幻想着权益。我在犹豫，会更加剧。悲伤的境遇 We will see is a ghost But I will know I will know it's on my own You wanna see It's in my eyes Without you could We will see is a ghost But I will know I will know it's on my own You wanna see It's in my eyes 这首歌曲叫做《无人剧》，来自于我们的热浪乐队。 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就是不管是音乐很特别也好，然后这名字好像也很特别。 对，我真的好喜欢他们的风格呀。 对，所以这个名字啊，是不是也很考究呢？能给我们解释介绍一下？ 这个名字啊，其实推敲了得有前前后后两三个月。 嗯， 当时一直 是每一首歌的名字都是通过这样的长时间的想法吗？ 大部分都是。 哦、 真的，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了三首歌曲， 嗯、 女演员、京都怪、 嗯、 无人剧、 嗯， 虽然都是三个字特别短的名字，但是它背后我觉得倒是可以挖出好多的故事来。 对对对，蕴含着深意。但是我觉得两个字到三个字的这种歌曲的这种名字，会让人记忆的比较简单。 嗯， 大家不会说记一个很长的一个名字， 嗯， 大家记不住，然后用三个字能表达一个。很多的信息量其实不容易， 嗯， 所以无人剧当时是，这歌的由来应该是做梦， 做梦 对 是谁 做 的梦？ 是对，一般是我比较爱多梦 啊、 哦，对，所以可能创作的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会更多的把这个梦境的东西带到歌曲里，然后表达的那些状态啊、人物啊，包括很多的事情，也都是在梦境当中的一种幻想， 嗯， 所以无人剧就是。在自己的梦里其实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所以这个叫 你不应该梦到他们吗？ 偶尔会梦到，梦到就醒了， 噩梦初醒。 开玩笑。所以像在梦中，然后后来就是里面的什么样的一个念头，让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意，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平时看了很多电影啊、影视作品啊，包括我们接触的一些文化。西方文化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很多的场景是树林或者音乐剧影视剧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在用歌曲表达我们演绎自己的一部剧，然后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当时想的是英文叫做 No One， 那我希望还是做中文歌曲吧，所以就是在中文的这个情况下就叫做无人剧。 也挺酷的一个名字。 很酷。 那当这个歌曲的名称想出来之后，那其他的几位这个乐队成员们有没有什么样自己的不同的想法？会不会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怪？ 怪倒是没有觉得，因为其实就像刚子所说的，其实它表达了我们所有的想法，就是我们自己在去做我们自己，并不是说再去学谁啊，或者说是复制谁啊什么的，没有。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真正好的东西不是去迎合，而是你自己 的东西， 自己做出来之后，我觉着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一定会有跟你想法一样，就是他会找到你。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就像说人跟人之间有磁场嘛，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说跟我们的想法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哈。对， 可以更怪一点没关系。 我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其实后面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对， 这个无人剧，然后每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都在扮演着很多的角色，但是都是演着属于自己的那部剧，所以说每一个歌曲的背后好像都会有很深很深的含义哈，觉得还挺好玩的。 对，而且可以通过摇滚或者说这种新式摇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风格的一个亮点吧。反正不知道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怎么样啊，我现在是被吉利的吸粉了。 目的达到， 那专场你得来啊。说好我跟你说，不来我来这儿找你了。 待会儿我们可以跟各位好好的安利一下我们的专场的事情啊，也是很特别的一次经验。 透露一下， 既然已经说出来了，那 可以透露，我们现 在 就来 跟大家说一下。 对，那接下来谁来派个代表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 啊？就是我们这张专辑，我说 可以可以， 我们专辑就是巡演，然后呢，全国去了10个城市，然后等于北京呢算是收官站。所以呢是在11月18号， 在2018年的11月18日， 对，10月18号，在那个东子十条那边的一个 live house，但具体的还是关注我们那个新浪微博，因为当天我们也会发送那个限量的礼品，只有专场有，所以然后还有很多反正不一样的就是嘉宾，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环节，可能在别的演出没有。来吧。 对，来吧。 来吧啊， 特别简单，大家都来吧。 但是非常的这个满满的深情啊，也是很有诚意的，所以再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热浪乐队的首张专辑《请接来电》的全国巡演之收官之战北京站呢，将在11月18号在北京的月空间 Space 举办啊。同时呢，各位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通过微博的方式去关注，微博搜索热浪乐队就可以找到他们，上面也会发送很多相关的信息。 对，而且啊，在这个现场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周边的礼品啊，还有专辑啊， 会送， 对， 还会送， 可以去送给大家啊。这个哪个地方去了？ 对， 先到先得。 对， 而且啊，好像还有这个，咱们这次专辑是用黑胶做的，是吗？ 对，这回会发一波黑胶， 发一批黑胶的专辑。 为什么 限量的黑胶？ 为什么会选择黑胶？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考虑到成本，音乐人啊，就不只是这个乐队的音乐， 对， 很多的音乐人都会觉得，对，成本呀，还有什么的，对，所以一般很少有乐队或者是歌手或音乐人去选择黑胶来进行发行。对，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择第一张专辑要用黑胶的方式？ 其实有这个实体的 CD 了， 也有， 但是黑胶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念想，就黑胶的这个载体 一直都想 一种价值，对，它的收藏价值肯定要大于 CD， 所以其实成本我们也没太考虑，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是希望能把这张专辑做得尽量的完美，给大家呈现一个无论是从这个选材，还有这个载体，还有这个设计和颜色上面都最好的这种状态吧。 对，因为在我们眼里，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专辑，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艺术品，花了4年的时间。你想想，我们在一起4年，我的天哪，就想想就烦了。我4年，他女朋友都没谈过这么长的，然后同时谈了，对，同时谈了这么多，然后一起就是 相处了四，我想这太难受了，真的。嗯， 所以是孕育了四年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一个产， 对对对， 一个不能叫产品，真的是凝聚了心血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专辑了， 嗯，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艺术品， 嗯， 对， 包括我们的现场的演出， 嗯， 全国的刚才提到全国的实战的演出也是。 嗯， 所有的演出现场都是精心设计过，包括有影视的 VJ，然后那个是我们的固定的摄像，然后还有所有的这个歌曲的编排都是重新进行了编排， 每一个环节。 我看到咱们尤其是像网易云，我看到网易嘛，然后里面的这个就在热浪乐队下面，很多朋友都是看过各个地方的这个巡演的场次，然后过去打卡呀之类的， 还有音乐节的， 对对对，应该是很特别的，就是给大家的印象应该都是就是很惊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次在北京站就是他现场的一些设计是你们进行设计的吗？有没有特别之处？ 非常特别，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从来以前 毕竟是收官之作， 嗯， 四年等的这就是最后这一个收官， 哇，很期待了，11月18号哈，各位 可 以关注。 可不可以就是简单的先透露那么一两个小彩蛋出来，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们想去看的时候会发现什么样的惊喜等待着自己， 除了有黑胶， 除了黑胶 来放送之外，嗯， 现场演出吧，然后有两个小的点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下，一个是我们的阵容， 阵容 会有很强大的一个阵容， 哇哦， 不仅仅是我们四个人， 嗯， 对，然后还会有特别的一个环节上会有一些其他的器乐的演奏， 嗯， 对， 其他器乐的演奏是， 对，不仅仅是摇滚乐， 你来就知道了，我就跟你说， 哎， 到时候邀请你们俩来，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是挖不出来这更多料了哈，但是感觉是满满的惊喜和诚意在的， 对，那还能说什么呢？11月18号一块儿去吧， 加上泽华。 好嘞， 对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如果您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在11月18号的晚上锁定我们的北京的月空间 space 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热浪乐队的专场演出。 嗯，说完了这么多啊，各位应该已经是迫不及了，我们再来听一首他们的歌曲，让这个热度再增加一下，怎么样？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热浪乐队，叫做 Busy Now， 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刚这首歌曲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热浪乐队，叫做 Busy Now、这个热线电话啊。 Make some noise, let me fire。这是他的歌词啊，就是说大家吵闹起来，一起嗨起来，然后让我们燃烧起来，就这个意思。 对，那接下来啊，这个既然我们今天的热浪乐队来到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肯定跑不掉的就是我们的挑战环节了。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看看他们怎么样子参与怎样的一个挑战，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OK， 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热浪乐队，看一看热浪乐队在现场能不能给大家带来北京秋夜里的热浪。OK，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啦。准备好就可以随时开始。 有事？ 一定有事 吗？我真没有 事。哎，那今天呢，我们的热浪乐队也将为我们带来他们歌曲自己歌曲的一个改编哦，也是现场版的。我们现在也是非常的期待，看看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惊喜。 没错啊，这个那么在这个乐队调试期间呢，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在11月18号的北京的月空间 Space 呢，也将举办我们热浪乐队的个人演出专场啊。这个乐队呢也是请到了强大的演出阵容，而且还有很多的彩蛋的设计等待着大家啊，这个一定要届时去观看一下，来自于11月18号我们的北京月空间 Space 举行的热浪乐队的个人专场。 没错，那各位也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热浪乐队，关注他们，在他们的微博当中也会有他们演出的相关信息。 哎，没错啊，那我们的各位老师准备好就可以随时开始了。对，是可以听到说话的。那我们先暂时稍等一下啊，也向我们的乐队老师这个调试一下我们的设备呢。接下来也送出这首歌曲吧，来自于热浪乐队的一首新专辑里的歌曲，叫做 Intro。 Intro， 我们一起来收听。在一段迷幻的音乐之后呢，我们的热浪乐队也要开始他们今天的挑战环节了。各位准备好了吗？ 一起来摇滚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热浪乐队，准备好就可以随时开始啦。 别人说 Why so love it 是谁的自己 想带来老板上班这杯手打酒清醒自己不是个爱有在流动控制不住别人手 Why so love it 都是谁的姿态在扭动脚脚太长了放在心上太难受肤色干净够寂寞时常都笑嘿有在流动控制不住别人手 Why so love it 都是谁的姿态在扭动脚太丑陋放在心上太难受杀掉这杯蛇胆酒庆幸自己不是鸟谢谢 哇哦 哇哦来自我们热浪乐队的现场挑战环节其实是改编的那首无人剧也非常好听另外的一个版本啊 哎没错啊、嗯、那么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真的没有办法啊这个再请我们的热浪乐队给大家演唱各这个其他的歌曲啦还是让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在11月18号晚上在北京月空间 Space 举办的热浪乐队的个人专场吧大家一块儿去嗨起来吧 快来接来电啦快来接我们的热线咯请各位记住这四个非常帅气同时有非常酷的大男孩记住热浪乐队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热浪乐队的精彩演出那么接下来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成一电台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